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红。 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周日为您准时奉上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晚转即逝，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咱们两个好像都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环节里啊，就是完全是跳过了周六。然后今天呢，还有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天一，还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小师妹郑纯宇，两位给大家打一个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一。 大家好，我是胖橙。 对，大家就是叫郑纯有点不方便，可以叫胖橙啊。 胖橙， 非常可爱的胖橙。 哪里胖？请问？ 凳坐在凳子上的部分。 是在讽刺他旁边的那一位吗？ 这个赶紧跳过。 在周日的板块当中，我们四个人也会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呢，就是要跟，因为我们是晚转即逝嘛，主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旅行方面的这一部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主要说的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吧，香港。 对，因为香港这个城市不光是女生购物的天堂，同时它有非常丰富各种大街小巷子里很好吃的东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挖掘一下。 对，给大家做一个很系统的攻略，就是在去香港之前，香港的中间，包括你应该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四个呢都会给大家做出一个详细的攻略， 对，非常实用的小贴士吧。所以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这一周的一些，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旅游方面有哪些资讯？ 旅游方面的资讯，不是美妆了。 好。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先是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我们 首先呢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土耳其方面的一条资讯，就是从2016年开始呢，受到各种就是危机还有恐怖袭击一些军事方面的影响呢，土耳其旅游的人数大幅度的缩减，外国游客数量从2015年的3620万人次下降到了2016年的2500万人次。但是呢，2017年土耳其旅游业复苏的迹象非常明显。截止到今年8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月至7月入境土耳其的外国游客数量约为21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9%，增幅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觉得我一般不会轻易去土耳其这个国家，我觉得好远啊。 但是土耳其好像还挺好玩的， 浪漫的土耳其。 我想吃那个土耳其冰淇淋，你有没有听过周杰伦那首歌曲？ 土耳其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什么烤肉吗？ 好像有，那个土耳其冰淇淋在中国比较有名。 对，天一， 我只想告诉你，其实土耳其的文化可能会跟我们这边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没有去过土耳其啊，但是恰好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土耳其留学过。 你也没去过香港是不是？ 我没去过的地方非常多。对，我觉得这期节目我在这里是为什么存在在这儿，很神奇啊。但是他给我讲述他在土耳其的留学经历，比如说当地的妇女，他所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文化状态，包括他们的一些政治，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个国家，相较而言啊，会有很多的这个游行啊什么的，所以你会感觉到跟就是我们富强民主文明的我们的祖国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个对一个社会文化。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跟我们这个风情不一样的国家吧。 对啊，因为如果出国的话，你感觉跟在国内完全没有差别，你为什么要出去感受？ 对， 是要每一次旅行都是要感受不一样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对。那旅行的话呢，我们肯定会比较关注一些这个机票啊或者火车票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呢，就是搜索价格不一样的这个机票，在线订机票呢也是需要火眼金睛的，就是再有不到一个月呢就将迎来我们的这个中秋啊国庆的假期，当大家都开始订机票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人因为频繁爆出在这个在线订机票负面的事情所困扰。那到底在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订票和在这个 OTA 订票有没有什么区别？那机票是不是越早订会越划算？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机票这个价格最准确而且没有水分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这个误区一啊，就是 OTA 订票是最便宜的吗？就是同样的航班呢，在这个 OTA 搜索出来的这个价格呢，有时却和这个航空公司官方的订票渠道是不一样的。有一位于女士呢，在不久前呢预定的是8月28号到30号北京往返香港的航班，在多家的 OTA 网站呢搜索出来的是直飞最低票价显示的是1842元，但是在该最低这个票价相关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预定显示却是1774元，便宜了将近70块钱。对， 它还是有差别的。 对此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携程啊，还有这个同程、驴妈妈、这个途牛等多家的 OTA 平台，得到的回复均是 OTA 并不参与机票价格的定制，是在国家相关部门及航司合作伙伴的要求下，在平台上如实展示每个航班的价格。那业内人士呢也指出了，目前的这个行业标准呢是不允许 OTA 出现票价不符等违规的操作，但不排除有些航空公司呢在这个节假日啊这个节点自身的官方预订渠道就是推出一些促销的活动，就会导致 OTA 搜索出来的价格高于我们的这个官网的价格。 不过其实也没有差多少， 对，就是70块钱。其实但是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看这个票价的时候还是觉得哎能省一点是一点。 对，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如果自己订票是习惯在那些平台上面订还是自己在官网上面找？ 我先说吧，我是习惯现在最方便的微信嘛，我直接在微信搜目的地，然后大概选个日期就直接定了。然后飞机票有 在微信上是搜小程序吗？ 就是微信有一个专门的就是旅程，它其实是跟某个商家合作的一个。然后当然有些票我可能也会考虑官网，但是我觉得微信是方便嘛，就是你直接一个就是从那个界面直接就进去了，你不需要 进去之后就定了，还是你也会货比三家，比如再去其他的一些平台看一看？ 基本就是在微信上了。方便吗？ 胖成的 我就是一直习惯用一个 APP， 然后我会提前看那段时间，就是可能我要出行的附近哪一天机票是最便宜的，我就直接在那个 APP 上面就下单。 而且现在很多都是比如说它会有这样的形式，比如说你先买一个机票，然后再坐高铁，然后再坐就飞机的那种。 我非常会喜欢这种， 可能会有一点麻烦， 要折腾的这种。我一般去哪儿，除非是那种绝对不可能有直飞的，就必须要转机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一定会选直飞。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旅途中就是你折腾的那个价钱，其实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 我非常反感折腾，不喜欢转机。 现在说这个机票是不是越早订会越划算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出行 不好说哟，完全 不好 说哟， 不好说。对，就是在比如说你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呢，很多的游客都会提前在网上购票，这样。 其实这样到底划不划算啊？这个卡塔尔航空方面表示呢，总体来说航班的余座随着起飞时间的接近而减少，因此呢票价通常呢也随着上涨。不过像这种携程啊、同程啊还有途牛这样的 OTA 则表示呢，最佳订票时间呢根据具体的航线不同也是有所差别， 对， 并不是越早订越好， 对，跟季节不同也有关系。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度假然后去巴厘岛，当时是其他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去，然后呢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早一点的订票，然后可能提前了三四个月，这样非常早就订票了。然后呢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就是大概提前一个多月左右这样订票，然后发现在那个节点订票订的公务舱要比他们提前订的普通的舱位还要便宜价格，并且都是同一时期去的，所以我经常也在想这个机票就是价格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 你不是在旅游旺季是吗？ 应该不算是旺季。 其实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那个软件不是选日期嘛， 对对， 按理说越近一定是越贵的， 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 真不一定， 对， 一 定。 而且有些时候如果大家可以发现，如果要出门的时候可能某一些非常火热的航班它可能是刚好有人退票了，如果你比较幸运的话，在那个节点就能买到比较便宜的票， 对， 可能就只剩一两张这样， 所以只能说勤刷一下。 对， 有合适的话赶紧抢下来。 对，没错，就是这样的。好，我们这条资讯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泰国方面的这个资讯。 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泰国，要去吃咖喱了吗？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这件事呢，是说的是泰国最近非常贴心，他在机场呢为中国的游客增设了专用的通道，在旅行的行业增加了中文专家。那近日呢泰国方面正在全面升级他们的安全措施，并且针对中国游客给出最特殊的待遇，以提起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这个信心，保证大家的安全。 其实泰国还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泰国吗？ 没有，我妈妈去过。 我可是去过，我是非常有名的东南亚小公主。 因为我觉得泰国真的一去就会变黑，你知道吗？真的会晒黑。 你不是没去过吗？你这个印象是从哪里得出来的？你妈妈被晒黑了是吗？ 我妈妈是很不容易被晒黑的，就我妈妈比我还要白。但是她去了就晒黑了居然。 那你问问旁边这个大美女小雨，你看她有没有被晒黑过？ 对，小雨可能是 表情 不出户吧， 我的表情可能就是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因为我是去过，我经常会去海岛，差不多一年至少要去一次。然后但是因为我是那种海岛，你不可能在屋里待着呀。 对呀、 在屋里待着肯定也是会有阳光照射进来， 就紫外线嘛， 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每次都是均匀的黑一点。 就是没怎么黑是吗？礼貌性的稍微黑一下是吧？ 相对来说会黑，一定是会黑的。 对，就是 除非你穿长衣长袍，但是在海岛那种地方有好身材怎么可以不秀出来？ 我觉得还好， 所以一定要穿的暴露呀。 反正我觉得每次看到小雨休假回来，你不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黑了，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还可能就是防护措施做的比较到位。 对对 对, 对，防晒霜是不是用的比较好？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潮的梦工厂，每个星期六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最火热的防晒评测就在周六。 对，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回放，我们都做过这个测评的。 是的， 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9月份了嘛？九月份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旅游旺季，因为刚入秋嘛，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还是非常适合旅行的。那九月份呢，哪些景区的门票又降价了呢？这个其中呢是不乏这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 比如嘞， 一萌给大家说一下啊。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这个四川，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火锅？我觉得是火锅之城。 我去过重庆。 也都是那吃那些东西吧， 比较接近了。 对， 但成都啊，青城山呀、好像是避暑圣地。 是我们来是吗？ 对呀、咱们大家对那首歌比较熟悉吧，青城山下白素贞、对吧、其实就是那个地方避暑特别好。 唱的方式唱出来。 为什么今天要唱歌？我们节目改唱歌了吗？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四川可以玩的可以很省钱。首先呢是黄龙、峨眉山还有乐山大佛、青城山，刚才你说的青城山，还有都江堰等景区将下调这个景区门票的价格。 我走神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那首歌到底应该怎么唱。 青城山下白素贞， 对对对，浩成听过吗？ 听过，就听过这一句。 我本来刚想 想说没听过的人出去。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新的门票价格呢，是自2018年9月20号就开始执行了，实行最高限额的这个管理。那九寨沟这样，九寨沟应该是很出名的了。那个票价呢，是由每人的220元下调成了每人是190元。嗯，然后淡季的门票呢，维持在每人80元的价格。 哇， 嗯，就是还是挺划算的。然后呢，这个黄龙的风景区呢，是也是每人的200元下降到了每人的60元。 嗯 嗯，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青城山门票呢，是由每人的90元降为每人80元，哎，没有降很多，就降10块钱。然后还有都江堰的门票呢，也是由90元。降到了80元。鉴于九寨沟呢，现在还是处于那个灾后的修建，对，修建的一个过程，所以景区尚未完全对外的开放。恢复重建呢期间呢，由九寨沟这个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呢，根据实际开放程度，按不超过上述门票的价格的原则，自行确定这个实际的门票的价格。 哦， 嗯，是这样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哎，这个，哎，这基本上都是国家五A级的这种景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交通的指南啊，交通的指南呢，你看就是比起20多年前的成都到九寨沟，大概要两三天的车程。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去那个九寨沟的时候，小时候去的九寨沟都是那个盘山道嘛，都是那种盘山道，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小时候看的还挺好玩的。那九寨沟的交通呢也是便利了很多，但你依然要忍受将近8-9个小时这样的汽车旅行。路况虽然好，但是山路呢就是会引起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晕车呀，身体不适。好在你也可以就是从这个全国各地就是坐飞机前往这个九寨沟。这个而未来呢，就是途经九寨沟的兰州啊，就是兰城铁路呢已经开工建设了，所以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就是坐这个高速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旅行小贴士。那九寨沟这个山区呢，海拔的地区呢大概是也是挺高的了算是，所以不宜呢去剧烈运动，而且一定不要喝酒，要多吃蔬菜水果，以防这个有高山的反应。哦，对，有高山的反应最好能大家备一瓶就是那种小型的那种氧气瓶。哎，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老年人呢经常备用一些药品，最好能备一个刚才也说的那个氧气瓶，还有就是有高血压呀、冠心病的，一定要带这个相关的药品。 嗯， 还有就是景区一定不要抽烟啊，这样的一定要严禁烟火。同时呢，景区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皮肤的护理，一定要戴上这个遮阳帽啊、防晒霜啊等等的。同时呢，这个景区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带好你们的衣物。 比如带一件长袖外套呀。 对，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素质问题，因为景区呢一草一木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环保，还有就是这个森林防火也是责任重大的，大家一定要出去旅行嘛，就要这些东西都要注意一下。 是的，而且毕竟是咱们国家的一些就是非常好看的5A级景区，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也要人家做到维护的这个责任。 对，好，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全国范围内呢说了一大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回到北京啊。这个说一下吃的吧，我觉得这个秋天和冬天就是养膘的一个过程， 贴秋膘。 对，所以呢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北京的几个不错的串串香。哎，串串店，这 串串香不还是那个四川成都重庆那边的吗？ 哎，对，这 你们这么瘦的人会吃这些东西吗？ 不要说我跟你说，咱们仨最瘦的是他。 对啊，我以为你们都是极其控制饮食，然后这种东西你们可能都不吃。 我根本不控制，他不吃。 我只是真的不吃是吗？ 真的不吃， 觉得太油腻了。 他就算吃也会旁边备一盆，不是一盆， 一盆 备一壶清水，然后 涮着吃。 然后 我们是涮辣汁，他是涮清水，是这意思吗？ 火锅都不是蘸料的， 那就没味儿了。 对，所以他还 才那么瘦。 好身材是饿出来的吗？ 饿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潮州梦工厂每周二的健身板块。 对，就是趁机都宣传一下啊。就是串串香呢是成都的美食的一种，也可以说是火锅的另一种形式， 这两年非常火爆。 对，而且串串香呢也因其独特的魅力而流行起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几个串串香店。那第一个串串香店呢，这个地址呢是在这个朝阳区工体北路21号的永利国际购物中心 F1层， 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小军前串串香，是一家环境非常不错的一个串串店。那店内的装修呢也是非常简朴，看上去呢也是非常接地气，而且很干净。锅底呢是这个清汤锅呀，麻辣锅呀，还有 吃串串香谁会愿意吃清汤锅？请问？ 哎呦，真有。 对呀，某人不都用水涮着吃吗？所以 我选择不去。 所以也许有人不太能吃辣的人，但又想吃这个带点味儿的东西，可能会选择清汤。 对对对， 可能你不太理解吧。 其实我是不能理解的，我一定选辣的那个。 还有 就 鸳鸯锅。 天一，你是会爱吃串串香的人吗？ 我说实话没有特别爱吃这种东西，就包括火锅都还好。 你爱吃什么？ 我说的跟 你说肥膘是怎么养起来的，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跟你说，大家想胖特别容易，我跟你说，吃饱了之后别动，躺着睡觉，你的肉一定会很快就起来了。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前几天就是见了一下小雨姐，我就说我真的是胖了很多很多，因为主要就是毕了业，我觉得就总觉得就毕业了这一段时间，就是说忙也忙，说闲也闲，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是心理的问题还是精神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强调他刚刚毕业这件事伤害咱们？ 对，我想说胖瘦跟毕业有什么关系？ 真的是有关系。 我跟你讲，你旁边这位他毕业之后是叫什么女大十八变，不仅身材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美，所以说毕业对于他来讲跟胖没有任何关系。 天一手上是我黑历史。 对，我有黑历史的， 还有我过去黑历史的视频。 对。 你们当时是校友。 对，我是他的师哥。 哎，这怎么退出去了？ 对，怎么留串串香聊到这块儿？ 继续来说一下这个串串香啊。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这个锅底啊。有这个，刚才再说一遍，有这个清汤的、麻辣锅的，还有鸳鸯锅的。还有这里的串串呢，不管是荤还是素，这个签子呢都是按斤称的，每斤大概是108元。 哦，那还不错。 还可以的，价格还是不错的。刚才说的地址是这个朝阳区工体北路21号永利国际购物中心的 F1层。还有呢，要给大家说的是二把刀串串香，大家不知道这名怎么起的。然后地点呢是在海淀区展春园西路的2号。然后呢，二把刀呢是一家极具文艺气息的串串香火锅店，人气呢也是非常高。所谓的二把刀呢，是指店内是秉承好菜道、好味道这两点。那这里的串串香呢，丰富也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菜品呢也是非常新鲜。大概呢一串是9毛钱。哎，锅底的味道呢也是正宗的川味的牛油锅，性价比呢也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一梦要给大家单独推荐一个，是康二姐，你们听过吗？ 没有。 那好吧，你不知。是在也是在三里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可以。康二姐的这个串串香也是非常好吃，因为我是自己亲自去吃过的。 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问，就是因为我不太吃串串香，然后我想替大家，就是跟我一类这种不太吃串串香的人，一梦你能不能说一个串串香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点？因为就比如说你推荐那几家，每一家就是好吃跟不好吃有什么区别呢？ 我没说不好吃的，我就觉得好吃的、就是、 很香，对不对？ 还有是付小姐嘛，付小姐都很好吃。就是我说实话，吸引我的点是猪脑。 哦， 我喜欢吃猪脑。 那么腥的你喜欢吃哦？ 不腥，真的很好吃。 可能因为需要补脑。 有可能。 就不知道的。 对，他可喜欢吃了。 我很喜欢吃猪脑。就他们家，就是我吃的这两家串串店，一个是康二姐，还有一个是付小姐。他们家的串串里面猪脑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我一下就可以吃2份的那种。很好吃，非常好吃。 它好吃的点是在于它那个放的酱料很丰富。 我跟你说， 对对，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于它的料。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于它的料，不是在于当然了，我觉得食材也是要相对比较新鲜一点。你不能有的那个食材 其实太不新鲜，你料放的再好也没有用。 天一，你知道吗？在我看来，我觉得猪脑的口感和豆腐很像。 对， 所以你为什么不去吃豆腐？ 我不用说爱吃猪脑，我觉得它略腥，就对于我来讲，所以我很少吃猪脑。 料放好的话，它不腥的，真的不腥。 嗯，怎么说呢？就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吃火锅也会放猪脑嘛，但是我就是对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的感冒。我觉得就是个人口味问题。 哎，真的就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个人口味， 胖成也不太喜欢吃猪脑。 对对，我比较特别，我去吃串串香最喜欢吃的是那个糍粑，也是四川那边的特产。 糍粑 哦， 好，跟串串香本身没什么联系啊，这个东西。 我觉得那个好好吃，但那个东西好像一般只有这种串串店啊或者川菜店才有。 对， 还有什么小酥肉， 对， 炸的什么香酥小排骨之类的。 对对对， 好好吃。 你们不应该吃串儿去吗？为什么你们去都不是吃串儿去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刚刚我们不是推荐了几家好吃串串香吗？ 对， 我希望大家把秋膘都贴在别人的身上， 不去吃，然后推荐大家去吃，是吗？ 对，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哎、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哎，不要走开哟、哦。 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越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骤雨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重路，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纵需流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随你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牵醉，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美歌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恋对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留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很及你可走得更好，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回来，现在是17:30，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今天还有我们两位好朋友，我们的嘉宾天一和胖成，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欢迎两位。 Hello， 我是天一。 大家好，我是胖成。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这个是好吃又好玩的香港奇遇记。 其实我觉得，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去过香港的人一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几位呢，想给大家推，我们在座的三位女孩子都去过香港，然后呢，这个男士他没有去过。 对，我应该起身出门把门带上，对吧？我做着好多余的感觉。 这么说我也不好阻拦你。 那好，各位再见，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如果想看我们男嘉宾愤然离场的画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那今天呢，在玩转市集当中，我们会通过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不同年龄层，然后不同性格的人，我们去香港应该做哪些小攻略。 是的。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胖成吧。因为胖成呢，这牛太可爱了，一笑起来。就是因为胖成呢是去过一次香港，而且就是在近期嘛。 对，上个月。 上个月的时候。 这样，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是攻略性质的一个主题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人先介绍自己去过几次香港，包括每一次去我们对于香港这个城市关注的点是哪里。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旅游一定是有一个目标的。比如说我这次去就是要吃遍高级餐厅，我这次去要吃遍很多脏摊的那种路边小吃，或者我这次去就是要买东西。我们先来说一下各自代表的就是一些旅游的观点和目标。对，因为天一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他在这方面也很有得聊。 对， 好，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还蛮想去一次的。 好， 所以先从天一来开始吧。 就行。 作为没有去过的人，如果你去的话，你对于香港这个城市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对， 我比较关注的是两个点啊，就是跟我个人的兴趣有关。第一个是教育。为什么关注教育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留学，对吧？到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留学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去欧美留学学费比较高昂，而且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会面临着水土不服。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香港留学。那香港的教育呢，跟英式的教育很接近，尤其是读研性价比非常高，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拿到一个硕士学位。而且香港的几大名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其实都是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很有名的。所以说如果有机会去的话，首先这个香港这几所大学我肯定也去拜访一下。像传媒方面比较好的浸会城市，对吧？ 对， 大家可能大多少都会听闻一些香港方面大学，这是我肯定想要了解的。那我除了这个以外，如果说我自己玩的话，那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收集魔丸的人，所以我肯定会去香港去逛一逛香港北有名的魔丸店。 因为是这样， 变形金刚是吗？ 不只是变形金刚，各种手办都有。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每个地方大概都会有自己一个文化的聚集的地方，那么香港有香港自己的特色，甚至有一些东西在香港买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而且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限定款， 对， 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特别款会在香港。 你可以去淘一些，也许就是在我们那个周边不太好淘到的一些魔玩产品，可以去香港那边找几家，后面可能会说到比较有名的魔玩店去好好淘一淘。所以这最吸引我的点是在这儿。 好，所以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去香港是关注教育和玩具这两方面的，可以多关注一下，一会我们天一来说的， 对，我们天一会仔仔细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好，那胖橙呢？ 我这个比较适合初次去香港，然后时间又不是那么宽裕，然后我比较特别是我一个人去的。我是一个人去的，对对，我只待了两天。 天哪！ 是这样，就是 两天岂不是没有睡觉的时间？ 就是玩得很丰富，对，很充实。是因为我因为年龄比较小嘛，所以之前的经历也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呢，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地方啊，因为我很喜欢粤语歌啊，包括粤语文化，包括香港电影啊什么的，很多少女都很喜欢嘛那种。然后就是碰巧我是7月份去广州实习，然后就有一个机会。离那儿很近嘛，但是因为之后又很紧的回北京要有事儿，所以我中间只有两天的时间就去香港，然后一个人跑过去了。然后去之前呢，我也是把自己以前在网上看到的所有，就是那些只听过名字、看过照片，但是没去过的地方，然后都列了下来，然后按照一个顺序，按照一个方便走的顺序这样走了下来。 都是你自己做的攻略？ 对对对，都是自己做的攻略。 我想问胖橙一个问题，所以你去的那些地方都是一些电影的取景地什么之类的吗？或者是一些和粤语歌曲、电影有关的吗？ 对，基本上就是对内地人来说， 弥敦道啊， 对对对对，很有情怀的地方， 确实还是值得推荐。 对，就是很多的歌曲里面，就是它有一个弥敦道，就是专门有个歌。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们来会不会自己一个人戴着耳机这样？ 哦，我全程是戴着耳机来着。 我们来看一下胖橙就是在这个香港照的照片。 因为你说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 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没有几张啊，因为都是他自己嘛，也没有给他照，所以全是自拍。 你不是说不往上发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哪块？ 这个是在星光大道前面， 尖沙咀 那边。 路人帮你拍呢？ 因为是享受这种一个人旅游的这种感觉，也是第一次，对，想有这种体验。 再看这个是尖沙咀， 哎，这个是在地铁站里面， 好，这个地方， 这是山顶，就是太平山顶， 太平山顶， 有一个观景台， 有什么就是你第一次去，哎，你自己玩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害怕什么的？ 哎，这个山顶就是我唯一一个有点害怕的地方，是因为我一开始做攻略的时候拿着地图，我就知道就是它有一个大巴车是可以到山顶，还有缆车两种方式。但是因为缆车当时排队的人太多了，然后我问了一下排队，好像是要排将近一个小时才能上。我说要不然我就坐大巴车吧，结果当时我也是不太懂，就没太做清楚攻略，相当于。然后大巴车其实要绕，时间更久，到山顶的时候已经大概晚上8、9点了。然后我就想那个我就照了地图，我知道那个下车之后还要再走一段才能到观景台。我照着地图打太平山顶，然后我就顺着就往上走，结果我就越走人越少，慢慢走到了那种全都是外国人的住家的地方。然后我甚至就是看到路边有一个人，我特别激动，跑过去问他，就是到山顶还要多远？他不会讲中文，他听不懂，他是外国人。然后我当时就很慌，然后碰到了两个路人，还是两个男生，我就更慌了。然后好不容易爬到了一个以为是一个平台的地方，发现完全走反了，已经走到那个有城市景色的背面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嘛，赶紧就跑下去了。跑下去之后发现其实下车的地方旁边就是那个观景台，然后我就属于舒了一口气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人特别多，那个观景台围得满满的，那个上面可能站了得有100多人吧，差不多。然后就能看到整个香港的景色，特别漂亮。 当你经历过千辛万苦，然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可能你当下第一瞬间会觉得自己很蠢， 对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感觉就是觉得哇，很开心， 很开心。 其实第一感觉要持续的久一点，就欣赏美景都没什么心情，因为我爬那个山顶真的走了大概有一公里多，都是爬山路，而且我当时已经走了一整天，就在香港，因为我时间很短嘛，走了一整天，大概走了3万步，然后我又爬山顶爬了一公里多，用了20多分钟，就特别累，我感觉支撑我爬上去的就是我的情怀，结果爬上去之后什么都没看到，就哎很失望那一瞬间。 好，这是我们胖成就是给我们讲的他初次去香港的一些事情，也是给大家 一会儿我们还要更详细的讲。 对对对， 对他这次旅行我还充满好奇，因为我觉得一个像是年轻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独自一个人又貌美，然后呢到香港 第一次去，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勇气一个人去旅行，有些人是会害怕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的，比如之前我看网上有很多那种评价一个人做事情最孤独的一些 排行榜， 比如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去吃火锅呀这种，但是我觉得她一个女孩子可以一个人去旅行，肯定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虽然只有两天，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老派一点，就是比如对人生的一些思考呀， 是有的，是有的，真的真的会有，就对自己走的时候就会想很多事情， 好，那小雨呢？小雨是 我是这样，因为我肯定是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朋友一起去，然后我个人比较关注的点可能就是买东西，然后 吃东西， 因为家里有孩子嘛，就会买一些东西，然后之后也会跟大家聊一些在香港买东西的小技巧以及购物需要注意一些事项，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我老公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上到米其林餐厅，下到路边的街边小吃，我们都会去尝试，然后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推荐要分享给大家。 好， 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好看的图片，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精彩的美食图片啦。 是的，好。其实一梦呢也是去一梦去过3次香港，其实前2次没有什么太多印象，因为都小时候去的，爸妈带着去的，但是近期比较近的应该是我已经上大学的那一次和我妈妈一起去的，那次就是真的是纯购物，对，纯购物，所以其实我到香港的点呢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嘛，所以等一下呢我和小雨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购物的一些好吃 的 方。好，就是我们刚才呢把我们就是四个人就是喜欢香港的点或者要去香港的点跟大家说了一下，那其实我们在去香港之前呢我觉得更应该简单的去准备一下，去做一些小小的攻略，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港澳通行证了，对，首先呢这个港澳通行证呢这个就是在你的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局出入境就可以办理了， 现在办理这证件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而且这个港澳通行证的这个价格呢是80块钱，然后每次你续签呢是15块钱，如果呢你用完了这个签注数，你可以继续这个去出入境签注，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现在新版的那个港澳通行证不都小卡片吗？ 对， 小卡片的话跟过去那种要排大队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对， 你就是到一个类似于 ATM 那种就像是自动提款机的机器上一样，你把那个卡片放进去，它很高级， 对， 它本来比如说会写着，比如说2017年几号到几号你有一次签注，然后呢你选择新的签注的日期范围之后，你把那个卡片嗖一下放进去，它就会自己帮你把那个抹擦掉之前的记录，然后再帮你印刷上全新的你要去签注的日期的范围， 对，就很方便现在。 大概时间只需要1分钟， 而且你现在只要拿着身份证去就可以办了， 15块钱就可以办一次签注。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可以一定要带上港币，随身带上这个方便的一些零用钱呀， 港币不用带太多，因为呢到那儿基本上所有的店都可以微信支付， 对， 然后可以支付宝，可以刷卡，所以不用带太多现金， 而且因为就是对香港的一些药店啊还有就是一些小店铺现在可以让我们就是有这个支持现金支付，所以我觉得还是带上这个零钱会比较方便一些，港币。 再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八达通。 对对 对，八达通，因为这个八达通呢是在香港也是必备的，是一张 IC 卡，可以往里面呢充钱。基本上香港所有的便利店啊、小店铺啊都支持八达通的这样的一个付款。然后呢，在香港我们出行的这种交通呢，因为我觉得香港就是打的士的话会有一点点贵，而且我觉得坐地铁或者是巴士会更便宜、更方便一些。所以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出，就是出去任何地方旅行吧，我都很喜欢体验当地的那个地铁。 对 对 对， 就会觉得融入到那个生活的感觉很好。 嗯， 那我好奇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的地铁跟北京的地铁有什么区别吗？ 嗯，因为我这一次去香港没有坐地铁， 我有坐。首先地铁也挺贵的， 地铁也挺贵的 ，可能那个它，因为它那个港岛和尖沙咀那边隔海嘛，那一站过去之后就十几块钱，一趟地铁。然后不同就是上面首先是繁体字，其次就是人不同，就是没有北京口音啊什么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明令禁止吃东西的，如果吃东西是要罚款的。对，这在像在国内不是在内地，坐地铁不吃东西可能是一个道德的约束，但在香港是法律的约束。 对，对，在香港其实这些就是这些法律的约束还是挺多的。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购买的渠道是怎么买。你可以在这个飞猪和携程上购买，然后呢对比一下价格。 好像去当地在地铁站里面也可以买吧？ 对， 好像是，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到当地的话，我觉得他有一点懵，发懵的感觉，所以提前做好这个攻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而且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记得要买，而且要买这种带押金的，因为押金到时候可以就是在地铁站退的，然后八达通呢也可以在香港的地铁站服务中心和便利店充值，也是非常方便的。再一个呢，要给大家说的注意的事项呢，就是一定要带一个电源的转换头，因为香港的很多的那个插的那个转换头和内地的不太一样。 对 对，所以就是要带一个会比较方便。 我其实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因为我经常出去玩的时候都会直接带一个那种就是转换插头，然后会带一个插线板。对，然后现在 还会带一个插线板， 我会带一个插线板，然后会带那种就上面有 USB 接口的插线板，就它可以放很多东西，就比较方便。等于你住的酒店或者房间里面只需要用一个那个插线板就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 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买一个流量卡。对，因为在香港我们这个电话这个一般都是就是现在内地的这个卡肯定都不好用的，所以买个流量卡。而且香港的酒店呢一般都是有 WiFi 的，而且 WiFi 很快。但是如果你出门了的话，有一些店是有的，但是可能就是联系的会有点不方便。 现在是 为了确保就是你的安全，还是买一个流量卡会比较好。 是的，而且现在其实如果用的是中国移动的话，它也会有一个服务。 对， 如果你手机是移动的话，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有一个30块钱一天流量随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就省去你在租什么移动 WiFi 啊，就会方便很多。 对，好，最后一点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你的手机里要有一个导航的软件。这个很多人都说不太就是推荐给大家是这个百度地图。要给大家说，因为百度地图在香港定位不是很准， 不太好用。 对，就是明明就是定的是旁边的，然后它给你定成别的地方， 走弯路。 对，苹果自带的地图会比百度地图要好一些。 其实还可以给大家推荐那个 Google。 对，这些都不错。其他必备的比如说这个银联的信用卡呀，因为在香港就是刷手续费会比较低一些。然后呢就是洗漱用品，因为它有的酒店会提供的不是很全，还有就是雨伞啊、充电宝这些的。对，这就是你在去香港之前必备的一些要做的一些小小的攻略。 我还有一点补充给大家，非常的实用，就是在任何季节去香港，请记得一定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它的商场里面不是一般的 冷， 非常冷。 对， 冷到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可以冷到那种像我跟一梦这么爱逛街的女孩子，可能会被冻到走进一个店里，看到琳琅满目非常好看的衣服和鞋，当你想挑选的时候 并没有兴趣想要选。 对， 因为实在太冷了，冻得想掉头就走人。 对， 真的是到这个程度。然后我去过三次香港，其中两次都是一到那儿就被冻病了，病到嗓子完全就是哑掉，各种发炎。所以提醒大家，一定最好是要带一条长裤，然后还有长袖。 对， 如果你要是选择比如说在海港城这种地方都是室内的地方逛一整天的话，千万要穿的保暖。 逛不了一整天，真的 太累了。 而且就是它室外温差比较大， 嗯， 确实是会很容易生病。 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听一下小雨的，就是 它可能空调只开到十度或者几度这样，就是室内完全就是秋冬的气氛， 对， 穿毛衣都不为过。所以大家一定要带外套，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的。好，这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当你去香港之前必备的一些攻略。 好期待，感觉说完这一期然后下了节目咱们几个就要走了。 还想再去一次。 对，我们来再简单说一下选择去香港的哪一种交通工具会比较方便。那首先先就近说吧，如果你离香港比较近，比如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你坐地铁就完全就 OK 了，去就非常方便。或者是坐船我觉得没有坐地铁方便， 基本上只能坐飞机。 对对对， 但是最近那个北京到香港的高铁要开通了。 对，真的是要开通了， 好像是很快要开通了。然后价格大概是在1000块人民币左右。对， 时间大概多久呢？ 时间好像是9个小时。 比飞机慢点，但也便宜一点。 对，而且其实 去香港的这个机票是多少、 正常去香港的往返机票从北京出发的话大概是1800-1900吧。 便宜的时候1300-1400也有， 差不多这样。然后去香港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高铁会觉得有点贵，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香港的机场晚点率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容易晚点的，所以如果要是保险起见的话，或者是赶上一些极端的天气，坐高铁是很方便，而且它沿路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其实还值得体验。 好，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刚才说完了这个出行方面的话，刚才小雨也说了，因为可能是马上就要通高铁了，所以其实坐高铁呢也是很方便，而且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省钱。就是时间可能会耗的稍微 长 一点 点。 对，但是现在如果坐飞机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店的预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香港的酒店其实还是蛮贵的，就是要比这个内地要贵挺多的。然后呢酒店的价格呢相对比较贵一些，所以呢要选择一些比较好的酒店，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出去的话住的这个环境也是应该要好一些，因为晚上要休息嘛，你毕竟逛了一天嘛。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接下来先不说了，我们要等到这个放一首歌曲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说吧，好吧，因为时间可能有点不太够。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玩转市集的这一期香港奇遇记。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在座的几位嘉宾和主持人会来分享我们在香港一些很有趣的经历，以及很多很多好吃好玩的干货给大家。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 来 他当空了身。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北京时间的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今天呢还有我们两位好朋友，我们的嘉宾天一和胖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一。 大家好，我是胖成。 嗯，刚才呢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四个人就是去香港的这个目的。 嗯， 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 去香港， 我们去香港之前 为什么， 对对对，一个提前的一个小攻略。那刚才我们在第二阶段呢没有说完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酒店的预定。因为我觉得出去玩也要住得好，对，但是我们都说香港的这个酒店的价格是会有点偏贵的，对，所以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次最好是住在以下的这些区域附近的酒店会比较好。首先呢是尖沙咀、这个油麻地还有旺角这四个这三个点呢，就是地铁站连续的三个点，是比较近的，而且你在地图上搜一下就能看得见。其中的尖沙咀呢是最核心的地段，对应的周围的酒店价格呢也就会更贵。而这个佐敦还有油麻地呢，旺角周围呢有很多美食店还有购物中心，交通呢也是非常便利，可以选择这一条地铁沿线的附近的酒店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要离地铁站近。 是的，而且大家还可以选择的一个路线呢就是中环、湾仔还有铜锣湾，那这一条线呢也是地铁沿线。铜锣湾呢是这边有很多购物的商圈呀，我们也知道，以及小吃美食店等等。 对，而且铜锣湾那边的购物的整体的环境是更适合年轻的人。 嗯， 而且它会还有一些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天一比较关注的一些淘玩具的店。 嗯， 还有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一些古着店。 嗯， 这种， 所以这一条线呢无论是交通购物呢还是吃饭是非常方便的。那大家如何订酒店呢，我也是给大家推荐就是四个平台，分别是这个携程、飞猪还有这个 Booking.com，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个应该怎么读啊？是 Agoda， 你们听过吗？ Agoda， 对对，这个，因为这几个平台呢，就是上面香港的这个酒店资源会比较丰富，而且里面的用户评价呢也是比较多，然后评分呢相对于这个就是比较客观吧。 是的， 在这个携程和飞猪上面呢，尽可能预定评分是在4.5分以上的酒店。Agoda 呢和这个 Booking.com， Booking.com 上面呢，酒店尽量选择在评分是在8分以上的这个酒店，这些酒店相对来说质量会好一些。嗯，那挑选酒店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呢筛选出来评分比较高的酒店，然后呢再根据酒店的地理位置啊、房间的面积啊、价格，最终选择适合你们的酒店。而且就是推荐的这几个这个软件吧，价格呢、口碑呢、评价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看大家到时候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酒店会比较方便。那这里面呢有几个酒店呢是 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这个黄悦酒店。黄悦酒店呢，在这个香港有三家，分别是在铜锣湾呀、湾仔呀、尖沙咀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半岛酒店。半岛酒店呢是在尖沙咀的核心区域，半岛酒店呢里面有半岛酒店的商场，旁边呢就是这个重光的 SOGO 对广场，周围呢还有什么什么伊兰的拉面啊，就这样的美食，哎。就是这些。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呢会选择订民宿， 对 对，民宿其实 说来着。 民宿呢其实因为酒店的价格你如果觉得高的话，你可以选择民宿。 哎，我跟你们讲哦，其实很多的那个民宿如果要是人多一点去玩的话，可能住的比酒店还要好。 对对对对， 因为香港有很多现在那种 Airbnb 上的那种民宿，它有很多的就是户型非常大的，适合比如说五六个朋友，它一共有好几个房间那种，并且还可以看到海景，而且均摊下来可能每个人一天只要个三四百块钱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那种很大的共用的客厅，然后有吧台，就非常适合大家一起出去玩，很好。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在那个尖沙咀市中心这个地段的有这个民宿， 对， 然后面积呢还比酒店要大，而且价格呢是在400到700块钱之间，对，而且直接在这个很多这个软件上就可以搜索到。订民宿呢尽可能选择就是比较赞的这个房东的这个最好去留住，要不然我觉得会有。 请问谁会选看到那个房东全都是踩他根本不赞的然后就定那个，请问谁会选？ 就是一定要选那个多的，反正是对对。然后民宿的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小贴士 确实是不能被那个图片骗了，有的时候照片会骗人。 对，是而且民宿的问题就有很多，这个民宿市区的这个小楼里面然后不太好找。第二个呢就是民宿一般都会在什么某某某大厦呀，或者是一些居民楼里面，安全性我觉得其实和这个酒店呢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呢，如果是一家人带小孩呢，不太建议大家选择民宿。 还有就是，比如说两个女生这种，不太建议大家住民宿。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年轻的情侣呢，可以考虑这个。 如果是一群朋友当中有比较壮的壮汉的话， 还是可以不错的， 可以保护大家。 因为我知道这香港真的是寸土寸金。 对， 这个因为真的是太贵了，尤其是选择住的地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做好，提前做好这些攻略。你倒是选择这个民宿呢，还是选择酒店？ 我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学生党的住的方法，就是我去住的方法。我是在网上订了一个，它算是青旅还是民宿，我也说不上。它就是在一个楼房里面，有几间都是属于这家店的房子。然后这个房子里面，房间里面是有独立卫生间的，但是这个房间里面是分床位的。然后这个床位就是卖不同的床位出去，然后一个床位我当时订只要150块钱，好像 人民币吗？ 对，人民币。然后住进去之后，它里面全都是来旅游的女生，然后卫生间什么的也比较干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推荐，就是学生党可能两个人去。对， 一个房间里有几个人？ 那个是9个床位的，但是它没有住满，没有那么多人，应该是。 那如果说不认识的人的话，会尴尬吗？ 因为我回去时候都是晚上睡觉了，应该大家都是去旅游，也不会有什么。但我当时还跟一个小姐姐换了港币。 大的 啊，对，我胆子比较大。是 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真的是陌生人，我不太敢一块住。 我也不敢， 对， 会担心不够安全哈。 真的是不太安全。 也是有一些安全隐患， 有一些这个，不过还是挺便宜的，就一个床位就150块钱。 不过我还是觉得安全更重要， 对，安全是更重要一些的。对， 所以大家去香港的住宿的话，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因为如果要是比如说几个同性的女孩子，或者是跟情侣啊，还是跟家里人一起去，你可能需求不一样，所以订的酒店可能也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倒无伤大雅，就没关系。 对，好，这就是我们在去香港之前的所有要做的一些攻略和小贴士，我想给大家说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我们两位嘉宾呢一起也是聊一下，就是在这个香港，因为天一刚才要说他要仔细的稍微说一下这个他要买的就是这种叫。 你叫什么？你以为我要说是什么魔丸吗？ 对，魔丸。我刚刚要说玩具。 对，我想说你要说什么词，跟我说的有点晕。 对，那个， 魔丸啊。 对。 是啊，是这样，就是我们咱们就说买手机好，大家也知道会有什么所谓的港行、国行，对不对？其实，在玩具层面也是一样的，玩具层面会分为三 C 的，就是所谓的国产，那也会有港产，就是在香港地区发售的。那么价格层面会有一些差别。那今天很巧的是，我恰好带了一个，就是朋友帮我带过来的一个玩具， 是刚刚入手的吗？ 刚刚在直播间拆开的。那个这个玩具，其实最近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圣斗士星矢》手游刚刚推出来嘛， 非常火， 很火爆。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圣斗士的玩具的一个特效件，那特效件这大家可以看到我拆开的一个东西，就是模仿这个圣斗士的所谓的绝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可视化的这么一个塑料模型。那这一款如果说是在咱们的网上买吧，大概价格在310到350之间，实体店的话大概也是这个价位，可能会就大概几十块钱浮动，但我这一款拿到的是299，就是其实它也不是说便宜到多大哈，因为它的价格也不是那么的贵，总之会便宜一点。然后这是一点啊， 这个是朋友从香港给你带过来的。 对对，就是他们专门去香港可能购物的时候会，就是很多人比如喜欢就是专门是买玩具的，会有这样的旅行。包括像日本，因为日本也是很多这种玩具，日本 是玩具的 店。对对，因为它这个店就在日本嘛，就是这个公司。那香港也会淘一些产品，尤其是有些大家不太好买叫限定款。你知道很多这些魔王公司真的很气人，你就好好出玩具就算了，出个什么限定色，各种理由给你限定。 虽然我不能理解你这个玩具， 对， 但是我可以理解限定。像我们女生限定口红， 对， 限定的鞋子， 限定的包包，对不对？ 而且像那个天一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些魔玩，有一次我和小磊去他家嘛，他整个的一墙全是，全部。 我刚还想问他家的墙，因为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但我听他讲过，说他家专门 我是亲眼看见过。 哇， 对， 没有浮夸， 对，没有浮夸，就是所以说，对于很多喜爱魔玩收藏的人来说啊，我觉得香港地方是可以淘一淘的。那我其实因为我本人没有去过香港，但是有这个就所谓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会给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店，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像商，就有一类人是喜欢收集这个车模，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啊，就是那种仿真车按照比例缩小之后的车模。那像这个就是在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店铺，就叫做 Out Art， 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奥迪的那个它的车模的一个专卖的店。然后这是一家店，我说说它的具体地点啊，是在香港湾仔告示打道170号。对，这个确实不是很符合内地的这个地名的感觉，是吧？ 香港很多东西都挺绕嘴， 读起来有点绕嘴啊。 外的名字起的。 对，大家只要搜这个 AA 店 ，AA 专售店，大家应该知道这家店非常有名，应该说是魔王爱好者的必经之地。 哎，而且我感觉是不是这些店可能会比较密集？比如说你推荐这家店的店址附近的一些地方，可能还有其他的店。 对他们也会有点就所谓的连锁效应吧。那这家店推荐的是专门是车模，如果大家喜欢收藏车模的话，那这家店应该是可以不要错过。它是周一到周日都有这个开始，都在开，只不过时间不同，你提前去要百度一下这个店的开店时间，不要错过它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这里面的车模，这是因为手机上可能大家看不见，就是琳琅满目，整面的玻璃墙里面全是琳琅满目的车模，所以喜欢这个的朋友可能就可以不要错过这家店。还有一家店呢，是在这个新雅，叫做那个 New Eyes 新雅店。这家店呢，主要是很多来自这个合金的车模，刚刚提到那家店的车模有。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像可能像 Make Up、BBR、MR， 可能这个只有玩魔玩的知道的一些玩具品牌的类型的店名啊，这个品牌名。那在这家店都有，但是也是以车模为主。这个店的地址啊，是在我看一下，也是在这个湾仔到长春大厦的181号。这也是一家店。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有的除了这是推荐两家车模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可能就相对比较杂了，这家店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叫做这个 Toy Zone， 就是玩具地带这家店。先说一下地址吧。哇，这个字我得临时百度一下。我觉得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对，叫做贼，你知道吗？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写，是个鱼加个泽，这个叫贼，贼鱼湾船屋里8号华厦工业大厦。 哇，感觉会有踩到， 是不是在那个犄角旮旯里面？ 其实也不算犄角旮旯，但是这个店因为非常有名，这个店是可以说就是如果大家是以魔玩之旅的话，这个店能站到一站，就是你这一站就在这里面逛好了。 哦， 就它不亚于可能一个就是购物城的那种感觉啊。这里面大概有我刚才说的这个车模，然后高达模型，包括像我喜欢了。 哦， 就它不亚于可能一个就是购物城的那种感觉啊。这里面大概有我刚才说的这个车模，然后高达模型，包括像我喜欢的，包括这些变形金刚的模型，还有一些大家喜欢的那种把电影明星啊，就那种尤其是动漫真人化的那种模型，这就是这几类吧，在这家店里面可能都能找得到。而且这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品类齐全。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去逛这种店？其实在全国各地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这种魔玩店， 对对对， 但是可能你很难一次性找到这么多东西，品类全，这个是很难得的。其次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些限定品，可能在国内买就是价格内地买可能价格会偏贵，因为它数量有限嘛，就是物以稀为贵。那在这个地方你可能淘到相对价格实惠一点的，当然咱也不能说你都打个半价，这不太可能啊，就是你可能会有运气跟某一个属于你的玩具遇到它。那么我觉得香港这是大家一定如果有机会喜欢这类产品的话可以去好好逛一逛。 哎，这是关注到玩具方面的爱好者可以来去逛一逛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在看视频的话可以发现刚刚天一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的眼睛在冒光哦。 他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是能感觉得到。 对，就是怎么说呢，各有所爱吧，就像女生聊的最新款的化妆品或者特别好用的时候其实眼睛也会放光是一样的。大家可能对这种东西觉得说不就是一个摆件吗，它往往是有情怀的。其实大家就是在于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动画片《头文字 D》，大家都知道哈，看过这部。那因为这个片动画片，可能很多人就爱上了车模， 对， 就喜欢上，那就可能会收藏很多不同的车模，而且那车模的确非常精致。像我喜欢这种圣斗士的手办，可能像这个近距离能看清楚，它其实是非常精致，而且手感非常好。那所以这个大家是喜欢嘛，总希望收集全一点，或者说收集一些特殊品、特殊限定品的话，那么我觉得香港地方可以淘一淘。 好。就是对于魔玩的爱好者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小雨吧，小雨上场的美食吧。 美食 就因为香港其实除了是购物的天堂，它也是小吃的天堂。 对，我一般我最近一次去香港很有意思，就是基本上都是会选择在吃饭的地方附近逛街，这样就比较方便。我先来给大家推荐 这样吧，我来点图片你来说好吗？ 好， 因为这样你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啊。这个图片呢是来自于海港城的里面的一家寿司店，它是一家米其林的一星的一家寿司店。然后呢它是 上面是海胆是吗？ 对对，上面是海胆，非常厚，是不是看起来很爽？你们爱吃海胆。 我好想吃啊。 名字叫做 是最大的那个图片啊，最上边那个最大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哇， 这是他们家招牌，它的家店的名字叫做苏西Tokami， 是银座 Tokami 是日本银座的唯一的海外分店，是一家米其林一星，然后它是需要提前预定的，预定的方式很简单，在某宝上面搜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就需要很大概很便宜二三十块钱就可以预约，或者是直接给他的那个店家发邮件也 OK， 打电话也可以。然后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士套餐，我们当时是四个人一起去吃了武士套餐，因为这种米其林餐厅武士套餐通常它的价格会比较划算，比如说它的它寿司大概女生它有10罐、12罐和16罐，然后女生大概是12罐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它的价格是800港币。 哦， 对，就是还 你说整个套餐下来吗？ 套餐是800港币， 就是还好， 还好，因为它是四人套餐嘛，对吧？ 不， 你说一人份的啊？我以为你说整个套餐，我说那这也太便宜了。 单个人800港币，是米其林。然后它的口感，这一家我是非常推荐的。可能有一些对寿司不太了解的朋友们呢，分不太出来寿司的口感。首先，它这家寿司的饭非常的讲究，它是用那种很正宗的日本的醋饭，包括它的大米，还有它的食材都是当天从驻地市场空运过来的，所以你每一天吃到的 原产地 都是从日本的驻地市场空运过来，它可以保证食材的最新鲜以及口感最 Q 弹。所以这家店是去香港，如果你是喜欢吃日料的人，一定要尝试的一家。 好，这是刚才我们 接下来可以推荐一个街边小吃。 好， 中间那一张， 这张吗？ 不， 这张。好， 这家叫做妈咪鸡蛋仔。 啊，蛋仔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在这个内地，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现在其实在咱们这边很多的餐厅都有那个鸡 蛋仔， 但是我极力地要推荐这一家 妈咪鸡蛋仔是在香港路边随处可见，然后呢它的旁边还会，如果你仔细观察，它会有一个米芝莲推荐街边小吃、嗯、对，虽然不是米其林餐厅，但是它是米其林推荐的街边小吃。然后为什么要推荐这家鸡蛋仔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就各个城市都可以吃到， 主要是那个米芝莲嘛。 对，米芝莲就是米其林。 对 对, 对，然后它是因为呢它就是做的就是做鸡蛋仔那个原料会让你感觉口感更加纯正，然后可能放的鸡蛋和奶还有黄油的比例会比咱们这边要纯正很多很多，吃进去的每一口都让你觉得你如果为此要长胖是非常值得的。当天我在晚上大概11点钟的时候排队排了半个小时，然后一个人吃了两份。 11点多还排队那么长时间， 对，因为真的很非常好吃，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吃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之前没有吃过鸡蛋仔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就叫妈咪鸡蛋仔。 对 对，就是香港随处可见的一个。 对， 也是个连锁店吗？这 个 连锁店。 好，那接下来小雨要推荐，那接下来我就点吧，好吧。 嗯， 这个呢也是刚才介绍的寿司吗？ 对，这也是刚才的那个寿司店， 就是刚才我们说米其林一星的这个， 嗯， 日本 可以看一下，通过图片看一下那个肉质很鲜嫩的感觉， 真的是， 现在 都没有加滤镜是吗？ 完全没有加， 嗯，好棒哎。真的啊，好想吃。 然后 这饭点饿了是不是？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家，这个是一家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嗯， 是在香港中环置地广场的3层。 中环一说都感觉什么都很贵。 对，然后就这家餐厅比较好的一点是，大家 名字叫什么？ 名字大概现在还不记得，稍后我给大家查一下，这家餐厅呢，它很值得推荐的点就是米其林餐厅的餐前面包非常的出名，然后 我们就吃餐前面包就够了。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一张那个一个龙虾， 对， 然后它后面有一盘很大的面包，面包都 一盘是吗？ 对，一整盘都是附赠给你的，并且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它大概有20几个，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它可以给你打包带走。 那我们要吃的话 就 还可以 划算， 还可以再加吗？ 免费续是吗？ 可以免费续。 哇， 对，然后呢这家餐厅推荐给大家就是 这个龙虾 作为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它的价格算是很实惠的，并且它里面会有很专业的侍酒师来帮你选择你在吃每一道菜之前适合品尝什么样的酒来配这道菜，就觉得哇那个氛围很好，想把自己喝得微醺。 那我就好奇到底大概多少钱一餐？ 大概一个人是人民港币是在1500港币， 1500港币人均 好了，对， 米其林三星还好， 对， 嗯，还好， 就算是物美价廉那家。 对，你看这摆盘就知道很讲究啊， 嗯， 对，非常讲究， 嗯， 然后旁边的在旁边有一张巧克力甜点的图片，也是这家餐厅饭后的那个 甜点 是吗？ 对 啊，真的饿了。看到甜品之后就瞬间饿了。 它是这样，它上面是一层薄薄的那个巧克力薄饼的那个脆脆的东西， 薄片 这 样。 对， 嗯， 然后当你把它捅开的时候，里面就是巧克力，很纯正的手工做的巧克力的冰淇淋。 哦， 对，而且并且是口感是甜而不腻，就不会觉得吃下去一口非常齁。 哦，嗯，哎呀，我知道饭点的时候就不能聊吃的，越聊越饿， 太多了。嗯，再来看一下这个。哎，这款也是刚才说的要甜点吗？ 对，为什么我说这一家米其林三星它是非常实惠的呢？是因为它送的东西很多。现在大家看这张图片也是，它在最后已经点完甜点之后，又送了一盘甜品，就是可以 马卡龙是吗？ 餐厅里面吃到撑， 对， 它是 有马卡龙，还有巧克力，是不是？ 还有巧克力，还有一些什么柠檬口味的小蛋糕，它一共有6块。 哦， 对，就是很丰盛，并且都可以打包带走。 我天，我都胃开。 我觉得女生是不是也是像刚才小雨那句话，就是为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吃胖也值。 对，因为一般的米其林的餐厅给大家的感觉可能就是量很小， 嗯， 然后吃不饱，吃完之后还得去路边吃几串串串香。但是我们在香港吃的这一家是真的可以吃到，我那天就撑到一个不行，而且我预计可能会吃不饱，所以提前去之前我吃了东西，结果整个过程当中是有一点咽不下去，但是又那么贵，怎么办？只能继续吃。 虽然我对小雨的这个饭量表示怀疑，他经常说啊我很饿，但其实也没吃很多。但是从刚刚那个品质，从图片角度来看，很实惠， 对， 而且很精致， 对，而且我是觉得说， 出去旅行，去不同的城市，一定要品尝好的餐厅。 嗯，好的餐厅和就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是的，另外最后给大家推荐一家非常有名的港式火锅，它的名叫做大一。一是繁体字的那个一二三四的一，这家店也是我们在香港那边一个就是平台软件上面搜索到的一家在当地非常火的火锅店，它主打的就是港式火锅。可以看到我们吃的图片上面有 海鲜虾是吗？ 虾， 我怎么感觉这是你朋友圈是不是发过的一张照片？我怎么看着这么似曾相识？ 对对， 是朋友圈发过这张是吧？ 原来你一直在 follow 我的朋友圈。 没办法，你这些美食谁会看不到啊？大半夜发出来就是让人生气的。 对，它的食材很新鲜，然后呢锅底里面也都是煮的那种花椒鸡，非常养生，并且就是味道很好。而且它还有一道很著名的菜，其实我们最后吃的就是就像小包子一样放进去煮，然后里面放的可能是鲍鱼呀，然后杏鲍菇，就那些东西在一起，非常好吃。然后而且呢这家餐厅不便宜，这家火锅人均大概是500多块钱，但是晚上10点之后打6折哦。 哦， 因为香港他很爱吃夜宵的，其实人我觉得应该还会挺多的。 对，晚上10点之后打6折，人还都是爆满的，所以大家推荐去的时候一定要10点以后去。我们那天刚好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赶上了打6折，就觉得哇太好了，一定要往死吃。 而且我跟你们说实话，就是我去香港当时待了将近5天，就是基本上都是逛街啊吃饭，逛街啊吃饭。那个时候感觉就哎，而且我回来体重就没有胖哎，因为香港那边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因为气温的问题，就是夏天，我夏天去的，夏天气温比较高，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行走，就是而且它那边热量就是东西就油啊什么都会比较好，热量也不是太高，所以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吃的，就是在你去香港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你不用担， 既然出去了就放心吃， 不用太担心自己长胖， 对，因为回来也吃不到那么正宗的港式火锅。 对， 接下来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再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奶茶店，在香港非常红，在叫做鹿角巷，它主打的是黑糖鹿丸奶茶。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呢？是因为首先它，我认为是我喝过最健康的奶茶，因为它上面白色的就是纯的鲜奶， 纯鲜奶， 没有加任何添加的东西。然后下面的是有一点黑糖，它的里面的珍珠完全是用黑糖熬制而成的，所以在香港和广州那一边非常红，要排很长很长很长的队。 但昨天我喝了， 对， 你昨天为什么会喝到这个？ 喝到了呢？ 也有是吗？ 鹿角巷在北京新开了一家唯一的一家正式的店，在3里屯3.3，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杯子是很有意思，它是个圆形的底儿是吗？ 对对对 对， 就是你必须拿着放不下，是这个意思吗？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对吧，就是只能一次性喝完，你也没法放下。 然后另外想提醒大家，这家叫做鹿角巷的奶茶店目前在北京只有3.3那一家是正宗的，是他们官方认证的，其他可能你如果在某平台上面搜索的话，它可能还会有 出现了一堆鹿角巷， 一堆鹿角巷，但是并不是正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在3里屯那家正版的鹿角巷奶茶店。 好，这就是我们小雨给我们的 最后一点时间，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逛街的店。刚刚不是说到在中环置地广场吃了一家米其林3星的餐厅嘛，然后在它旁边有一条非常窄的路，大概只有100米，叫做雪糕厂街，很有意思。然后呢这条街上非常短，只有100米，但是它很密集的堆了很多家潮牌店，比如说最近两年很红的 Off-White，还有就是 Acne Studio， 然后还有一些 IT 的一些潮牌品牌集合店，都可以在这条短短的街上一次性逛个痛快。 这是潮牌的是吗？ 对，完全是堆在一起集合的，非常方便。 价格呢？ 紧紧挨着， 价格也是 合理的， 合理的。 对，就是那个牌子正常的价格，然后偶尔会赶上一些折扣，就是还不错。如果喜欢潮牌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去错过在中环置地广场旁边的雪糕厂街。 好，我们等一下，在半点之后再回来，我们来继续来游遍我们的香港一些 是的 好玩好吃的地方。 不要走开，稍后回来。那。 我们来放一首歌曲。 好的。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 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18: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我是一梦。 我是非常非常饿的小雨。 我也非常饿，还有我们两位非常饿的嘉宾天一和胖成。 我是还可以没那么饿的天一。 我是还挺饿的胖成。 好，因为刚才在第三时段的时候，我们小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香港的美食，哎，就是有这种算是路边摊的这种鸡蛋仔，还有上到这个米其林什么3星1星的这样的餐厅，其实我们刚才听的小雨说这些，其实价格呢也都相对比较合理的，对，所以反正也不是天天在那边吃嘛，所以如果你要去那边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哎，刚才。他说了吃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去香港都会去购物，对，所以香港，因为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嘛，所以接下来我和小雨呢也要可以跟大家一起说一下，推荐一下购物的地方。 我非常有的说，你先来讲，我 再给大家查一下。我这个有，我们来说一下几个地方啊，购物的地方呢，哎，这个比如说尖沙咀啊。旺角这一带呢，就是我觉得至少要花2天的时间去，先说一下这个路线啊，2天的时间可以去玩，因为有很多的购物中心，而且有很多香港地道的小吃店也都值得一去。但是这个行程安排比较紧的话，大家也可以选择去这个，哎，海港城。海港城是大部分人都会去的， 海港城基本上就是一站式购物，里面什么都有， 有 药妆，有大牌，然后一些街头的品牌、运动品牌，是就是你想要的一切它都能找到。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适合我这种路盲，因为海港城它是有3栋大楼，你知道吗？ 对， 你走的根本就找不到，就只能随遇而安，绝对不可能说我为了找一家店而特意去，根本找不到。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龙城大药房。这个是属于是代购的聚集地了，而且就是每天上午是10:30开门，只收港币现金，而且各种彩妆这个品种，这个类型也是比较多的，价格呢也是相对比较便宜，关键就是相对基本是相关，就是最低价最值得购买的就是一些药品，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的药品其实还值得我们买的，就比如说像擦身上的什么那个什么油啊，我忘了那叫什么了，就是比如说关节疼痛啊什么的，红油， 就是那种 红花油， 红花油， 红油，你是要做菜吗？饿的。 红花油，对，就这些。我因为当时去那个香港的时候，一买就是要买五六瓶，可以送给家里的老人啊什么的，就是比较方便。对，而且这些效果还不错。哎，还有呢，就是这个金鹰化妆药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管你去日本还是韩国这样的地方，他们都是有这种药妆店啊什么，其实香港也是有的，就是在龙城的后面，价格呢和龙城也是差不多的，产品呢虽然没有龙城多，但是是支持现金、刷卡等各种付款方式，龙城扫货完了，你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哎， 另外呢，其实刚刚一梦不是说了药妆店吗？我要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就在一个月之前，在香港刚刚开了一家最大的一家药妆店，是日本的。 日本， 大家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女孩子有没有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榜单 ，cos 那个怎么读来着？就是这个，应该是 Cosmo 大赏。它经常有什么排行第一名的，什么眼妆部门，然后卸妆部门，知道吧？就各个杂志上都会登。然后呢，这一家 Cosmo Store 是在日本有店的，就是里面全部都是这个大赏，按照分门别类，然后来给你排出来，然后都可以买到那上面登的商品。这家店在香港开了，并且比日本的还大，大概占地有400多平米， 哇哦， 非常非常的全。 对，叫什么那个店？ 就叫 Cosmo Store。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切一下。 对，大家可以在某红书上搜索一下，就有很详尽的攻略。然后它的地点呢是在尖沙咀星光行一层的105， 是在 尖 沙咀是吗？ 对，就在尖沙咀地铁站，如果坐地铁的话，从 L1 口出来就可以见到了。 好，我们小雨刚才推荐了这个最大的 药妆店，日本药妆店， 而且是新开的。 对 对，接下来一梦还要给大家说的是新太阳广场，哎，整个香港最大的 DFS 环球店，各种大牌的彩妆专柜，而且有很多的产品都是亚洲最低的专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亚洲最低价格，并不是那个专柜很低 啊，对对对，是没错。那还有就是刚才也说了一些美食啊，现在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呢，就是点点新点心，是在佐敦这边的，还有是这个蓝房园茶餐厅。我们知道就是香港啊深圳这边的茶餐厅很多，他们要吃早茶下午茶之类的，对，而且是非常正宗。还有就是澳洲的牛奶公司，什么伊顺牛奶公司啊，鹿角巷奶茶刚才也说了，哎，还有什么伊兰拉面，因为很多就是朋友去香港基本上都是一看他刷朋友圈一定会定位那个伊兰，对，那个面伊兰的拉面也是非常正宗非常好吃的。还有什么富豪雪糕车，还有这个 伊兰拉面和雪糕车我都有吃， 对对对，应该很好吃的。 对， 还有这个是肥姐小食店，关于就是具体的就是就不介绍了，你大家可以直接在什么小红书上面都可以。 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富豪雪糕车，它是如果碰到的话证明你这一天是 lucky day， 非常幸运，因为它是那个车并不多，然后在香港随机这样游走，然后当你碰就是只有碰巧遇到的时候才可以，它并不是定点在一个地方，所以如果碰到就很幸运。 对，如果大家想买一些就是比较这个中高端的这个美妆服饰啊，或者比如像这种包包啊，大家可以去中环这一地带。对，就是哎呀，反正挺贵的，反正是很贵，就是你酌情去吧。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去香港可以主要选择一些潮牌啊、当地特色这种东西，因为其实在香港买奢侈品并没有什么优势。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亚洲地区的话，其实也没有便宜太多。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奢侈品牌也是全球统一的价格， 对， 就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我记得当时去香港的时候，有香港很多的本土品牌，也挺好的，也非常好，比如说鞋子啊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不错，不一定非得买那些奢侈品。 对，而且还有一个商场推荐给大家，是在尖沙咀那边，最近两年很火的一个青年人的聚集地，叫做 K11，它里面会经常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潮流时尚展览，比如说8月份的时候刚刚开了一个Chanel 的一个展，然后但是就是都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小巧思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并且还会有一些恶搞的潮牌在里面，那就是比如说大家在 Instagram 上看到的什么 ins 网红同款，可能其他地方没有卖，或者只能有一些仿货，但是在 K11 这个商场里面，你是可以在它那一些品牌集合店里买到，就是 本就是买了它本尊，并且价格都不贵，都是几百港币这样，就还挺值得淘的。就是那种集合在 K11的集合店里面，不光有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些ins 同款的一些网红的衣服呀，还有一些可能不太好买到的，比如 Supreme 比较火的一些鞋呀、包啊，都可以在那儿淘到。还有就是一些家居的一些很好玩的小的艺术品，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还挺不错的。 好，接下来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除了购物啊，然后魔玩啊， 我想听一听奇遇记。 奇遇记， 我想听一听在香港有什么好玩的奇遇记。 我觉得奇遇记的话，应该就是找胖橙了。 就是攻略做的不够充分，然后去碰到。 不过没有，主要是他第一次去，而且自己去。 对， 不，主要是年轻。 确实是年龄小，经历比较少，然后自己也是误打误撞的就去了很多地方。奇遇记，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去香港的那个交通方式。跟大家也不太一样，我没有坐地铁，我是 骑自行车去 的。那倒没有，我是那个在网上订的那个大巴车，我是在深圳过关嘛，他是直接从深圳那边就接上我，然后到那个港口，是深圳湾口岸，然后过关之后再坐那个大巴车进香港，然后这个优势就是一路上可以看到特别好看的风景， 是沿途的， 对对对，就因为是第一次去，很激动。40分钟好像、对对，就是跟地铁什么的也差不多，火车、然后到了之后它是有几个站点，然后我正好就在那个铜锣湾那边下车，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嘛，就先过去了，然后第一个奇遇记就来了。我用的是高德地图找我那个酒店，然后怎么找都不知道怎么进去，因为它是那个我一直在走楼的这一侧，它是在楼的这一侧那个门，然后我就怎么走都找不到，我就给那边打电话，然后那个人就是说是态度很好，但其实也有一点就是我感觉有一点就是对外地人不是那么友好的语气，然后就说你用的高德地图不可以啊，我们这边是不准的，你要用 Google， 然后我又下一个谷歌地图，其实发现是一样的，我还是没有找到，反正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家店。 刚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怪高德和 Google 地图。 对对对， 是服务人员态度问题是吗？ 用了两个地图都没有找到，可能是本人的问题。 确实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比较激动，确实很激动那天。然后反正找到了之后吧，就还好，就没有怎么歇脚，就赶快去玩了嘛，按照我自己的行程玩。然后第二个奇遇记就是办入住的时候，因为一开始过来放下东西就走了，然后办入住的时候，那个办入住的小哥是个应该是韩国人，因为他长得是亚洲人的样子，但是我跟他说我要办入住，他说我听不懂，那个就是用英文告诉我听不懂中文，那个让我跟他用英文交流，然后当时我就是也是那个因为以前也没有这种属于是跟国际友人要正常日常沟通的经历，然后我上来之后我说哦，我说入住 check 我说 check out，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你是 要 check out 走， 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他就要我的证件，我就给他了，然后他就说你是要 check in 吗，我说哦，对对对 check in， 然后后来他又管我要那个押金什么的，我又没有那个港币现金，然后掏出了一张人民币100块钱给他，然后第二天他又原封不动的还给我的，这样。 这是你的小小的奇遇记。 对， 这告诉我们英语要学好很重要，是吗？不是有很多翻译软件吗？ 是要用的好的，因为当时我觉得，哎，我自己英语水平应该还可以吧，我就直接跟他说吧。然后说起来之后发现，有点听不懂。 其实我要为胖橙说一句话，就是他其实绝对不是不知道 check in 和 check out 的意思，只不过当时在那个境遇状况下会有一点懵。 对对对对，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用了。确实，我的经验比较少，因为年龄小。 对，我在香港的奇遇记就是在一家，哎，那个是吃什么的？是吃鱼粉的还是鱼丸的一个店？对，那家一个小店吧，反正那个时候是早上。 您好，请给我一份鱼丸粗面。 没有鱼丸。 没有，就是我当时和我的那个好朋友一起早晨去吃，然后说实话，我觉得他们那边的那个服务态度，就是那种小店的服务态度是有一点不太好的。 也分店，也分店。 就是反正那家是不太好。然后我的奇遇记就是跟人家吵起来 了。吵起来了。所以他是服务态度不好，所以你跟他吵起来了。 就我俩完全说的是不一样的话，就是他说的是广东话、粤语，我说的就是正常的普通话。然后 那你俩吵起来也不容易啊。 不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态度是不好的，我就很生气。 你吃亏啊。 因为他说的话你听不懂，但你说的话他可以听懂。 对， 反正无所谓啊， 还是吵起来了。 对，就反正我当时就跟他吵起来了，然后当时朋友一直都拦着。对，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期节目讨论的话题什么是跟什么脾气有关的，然后那一期呢一梦就说他以前脾气很不好，很容易跟人家吵起来， 他知道的。 对对对，我说 我老是爱跟就是出租车司机啊什么就是 态度不好，一言不合就容易生气。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嗯，没有乱发脾气，但当时吧反正也是小 年少轻狂。 我觉得那服务员就是真的是，甚至我觉得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对内地的可能是有一点点 对对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嗯，所以我就及时的跟他理论了起来。 对， 这是也不算奇遇记吧，算是奇遇记。对对对， 啊，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有的人确实是就是有点歧视，也不是说歧视，就是态度不是很友好，有点排外。对，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也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对， 毕竟香港也是咱们国家的一部分。 对， 然后呢，就是 他们就是恰好遇上了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 旅行可能遇到这种事情，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 都会遇到。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也要贴心的提示大家，就是出去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和别人吵起来，是因为毕竟人生地不熟。然后是像一梦这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可能会在安全的部分会有点担心，所以就是出去尽量还是就是以和为 玩的开心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不要给自己找不愉快了。 对， 是的，是的。那也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最后说一下这个旅游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如果你港币如果不够了的话，你路边的这个银行的 ATM 机就是可以用大陆的银联的这个卡去取，非常的方便，而且就是需要一些手续费而已。 对， 而且就是尽量不要去香港的街头的小店用人民币换港币，这汇率是有点不太划算的。 哦，对对，我换了一下，好像就很贵，反正 还有就是香港的打车、上电梯还有公交都是需要排队的。而且就是在这个扶梯一定要在右边，千万不要在左边，而且左边的都是给这个赶时间的人，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香港的一些店铺你要说英语，他们的服务态度会比你说中文要好很多。对，所以这就是事实，大家还是接受。所以就是练好英语也是很关键，或者你下一个这个英语的软件。对，还有呢，就是香港的 taxi 是很贵的，如果预算就是有限呢，尽量坐一些大巴啊，地铁会比大陆，也虽然比大陆贵很多，但是在香港当地会便宜很多。 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当地最方便的方式是步行。 嗯， 对， 很小， 去很多地方都很近，然后走一走就到了， 就是有一点点热而已。 还挺好的， 是， 对，就是有一点点热。 对，其实还好，因为它一般那个街边的各种店都是开着门的，开着门的话， 有空调，对对对。很凉快， 出来就挺凉快的。 对，香港的空调简直就跟不要钱一样，太冷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这个香港的攻略。 也希望虽然去过香港或者是没有去过香港的人，如果再去的话，或者第一次去，能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小小的帮助。那也可以通过收看我们节目回看的方式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期很详尽的各个方面的香港的攻略。那可以收听收看的方式呢，是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回看，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 对，也可以关注我们。就是今天真的是给大家仔仔细细的介绍了这个旅行前，就是旅行香港、旅行前、旅行中，包括你的一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是挺详细的。 是的， 对，所以 而且香港那个街道的感觉会很带感，因为其实很多人 就像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对对 对， 看港片的感觉， 港剧啊，然后一些粤语歌啊，就很有那种 还原那个场景 的。所以不如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以一首粤语歌曲来结束这期节目，好不好？ 是的，而且这个粤语歌曲呢，我是不打算放了啊，然后我是打算让我们的嘉宾胖成给我们唱一两句。 哇哦，现场演唱、啊、 唱一段。对，然后我们现场来听，因为胖成是很喜欢听粤语歌的，然后唱粤语歌也是这个粤语还是挺标准的， 相对拿手一点点。 对对对， 可以， 我直接干唱吗？ 对，直接可以唱一下，然后我们 清唱，咱不是干唱，咱清唱， 还喝着水唱，开始吧。你要唱什么？可以给大家说。 那我唱一首喜帖街吧，是叫喜帖街还是喜帖街？ 对于你的 哦，这首歌就是我听的比较早的粤语歌，但是学其实也不是那个特意去学的，然后就是很好听，也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听过，就算不听粤语歌的人也应该会听过这首歌，是没有那个音乐， 没有伴奏，对。 那我唱一小段好了。 好的，没问题。 啊，好紧张。 好，没关系。 我们鼓鼓掌。 欢迎放成， 加加油。 好。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做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到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丧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无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谢谢。 哇，我真的不是故意夸赞，我是觉得很好听，因为一般现场 而且很标准的。 对，如果清唱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尴尬。嗯，但是刚刚 我其实挺尴尬 的，但是刚刚我从耳返里面听到，真的是让我沉浸在那种香港街道的感觉，绝对不是节目效果。我觉得真的非常 好 听， 挺 好 听的，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用一首粤语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玩转世纪之香港奇遇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是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天一还有我们的胖成， 谢谢。 对，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哎，胖成以后应该参加这个节目。 接下来节目是不是漫游？是不是漫游嗨翻天？导播老师， 哦，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漫游嗨翻天的制作人员在外面。 哦，好， 对， 不好意思。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FM98.2，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Time you leave.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